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328集，好运团子，厄运鸭。白玉堂看着成功被吃的转移走了视线，和小四子讨论起各种国府和腌菜哪种口味好的展招，也有些无奈。好在外面的人够多，包大人又够黑，够有看头，城中百姓大概也觉得展招可能查案去了，或者想低调点，就一路目送着出巡队伍到了常州府的府衙门口。包拯到了门口就一皱眉，就见大门口的血迹还在呢，外围围着几个衙役，看来现场保护得很好。众人进去看了看，好家伙，整个府衙感觉特别血腥，到处都是飞溅的血液，阴风阵阵的，但是尸体已经都藏起来了，冰封在地下室里。公孙先检查了一下刘知府和他发疯的那位大夫人的尸体，但是并没发现什么异样。折腾了一圈，天都快黑了，众人吃没吃喝没喝，关键是还没地方住。这好几百人要安顿，但常州府衙门是凶案现场，难道住这儿？这时展昭对众人招招手， 要不然去我家住吧。 众人都一愣，一起转脸望着展昭。 能住下几百人吗？ 挤一挤应该是。 哇，我要去猫猫家。 不远。 展昭带着众人就往家走。众人绕过几条街，展昭因为要带路，所以也没坐马车了。不过他一路牵着小四子走，众人也不说他，估计是蹭小四子仙气儿了。果然一路上到处都是打招呼的，称呼展昭的方法也是五花八门，有叫展小昭的，展小猫的，展家小少爷的，最有趣是有叫他展家小猫爷的。众人都好奇展昭和猫是多有缘。最后众人来到了一座小宅前，停了下来。展昭伸手敲敲门，众人左右看了看，就见这只是一座小巧的二层小楼，别说几百人了，几十人都装不下。于是庞太师轻轻拍了拍展昭， 那什么，展护卫，不用勉强。 话没说完，房门嘎吱一声开了，一个老头跑出来，一看到展昭激动了。 哦，少爷，你真的回家了？ 福伯，这是我的管家福伯。 众人再一次扬起脸看了看那小楼，纳闷了，就这么个小宅子还请个管家呀？ 哦哟，这么多人呢。 老宅能住吗？ 能住能住，我前阵子打扫过了。 福伯跑进屋去拿了一大串钥匙，带着展昭就往远处走。众人瞧了瞧那小楼，原来这是管家自己的家，于是一起跟着展昭往前走。福伯很健谈，一一跟众人打了招呼，还跟包大人和庞太师特别客气了几句，让他们多照顾小少爷什么的。众人就有些纳闷，这还要走多远？正说着，拐出了一条巷子，前方一扇大门，福伯走上前打开了门。 少爷，人手应该不够，要不要去请些啊？ 不用了，我们自己带人了。 福伯点着头，将两边的大门都打开，还说那头是马厩，地方不够的话后边有个马场，不过好久好久没用了，如果需要驻扎营盘的话，那边倒是挺合适的。而此时除了白玉堂和包拯之外的众人都张大了嘴，仰着脸望着眼前巨大的宅邸，好壮观。就见展家建造的跟一个庄园差不多，外头好大的围墙，感情刚才他们走过那长长一大条巷子就是展家的院墙外。 良久，小厮子看公孙。 爹爹，猫猫家是有钱人吗？ 看样子的确是大户人家出生啊。 白玉堂就站他俩旁边，凑过来低声解释。 展昭他爹是常州府有名的商贾，生意做得很大，不过很早以前就跟他娘隐居了，不问世事。 不过展昭一点都看不出来。 也难怪啊，他好像不怎么住家里，一直住在魔宫。 赵普有些好奇，展昭的爹妈不知是什么样子的。展昭站在大门前，这宅子他也就小时候偶尔住过，都不认得里边的路。展昭回过头看众人。 我们还是去外面吃饭吧，家里很久没有生活。 火字没说完，白玉堂突然拉了展昭一把，其他人也是伸着手，那意思像是要拉他。展昭被白玉堂拽下台阶，接着又听到身后哗啦一声。展昭回头望地面，就见头顶的那块写着斩斧的牌匾，不知道是不是年久失修还是怎么地，掉下来摔成了两半。 哎呀，没拍着吧？ 这时福伯跑了过来，展昭嘴角抽了抽。福伯去捡起牌匾，皱了皱眉。 哎，这牌匾都烂了。 福伯边说边找人将展府里头那些牌匾或者挂着的东西都检查一下，好些年没住了，怕是烂了不少，别到时候砸下来伤着人。展昭眉间拧个疙瘩，看着那碎裂的牌匾。小厮子捧着脸，萧良在一旁撇嘴。 哎呀，这也太不吉利了吧。 他话还没说完，就听到远处传来林业火噼里啪啦爆粗口的声音。众人循声望去，就见林业火正在屋檐下蹦的，貌似是被一个鸟窝砸住。林业火弄了一脑袋的树杈和鸟毛，气得直蹦的。邹良在一旁帮他摘头上的枝杈。众人又默默地看了展昭一眼，被鸟窝砸到最多弄脏点，不过刚才展昭要是被牌匾砸到的话。正想着，白玉堂伸手将小四子抱了起来，塞到展昭手里。展昭不解地抱着同样不解的小四子，就见白玉堂十分认真地看他。 抱紧，别撒手。 展家老宅房间很多，一个大院子外围十来间房，众人住着很合适。后头果然有大片的平地，马厩也能用，加点草料就好了。欧阳少征带着兵马去安营扎寨，龙桥广和邹良将所有的马养到了马厩里。院子里也有个小些的马厩，黑霄他们几匹就都养在了眼面前，省得他们在马棚里欺负别的马。粗略地整理了一下行李，众人就准备吃饭了。福伯带着陈修和月牙去展昭介绍的几家铺子买了饭菜回来，展昭介绍的自然味道好。展昭就点了碗什锦面，他现在就想赶紧吃了面睡觉，刚要坐下，小四子正站在他身后呢，突然双手一托他屁股。展昭愣了愣，回头就见小四子眨着眼。 不好坐。 为什么呀？ 小四子歪着头，似乎也不太清楚，只是瞄了那个凳子一眼。白玉堂轻轻一踹那凳子，哗啦一声，凳子散架了。众人倒抽了一口凉气，同时就听到哗啦一声，林业火一屁股坐地上了，然后就骂骂咧咧的。 老子这是倒了八辈子血霉啊。 小四子拖过一旁一张凳子，对展昭一指。 坐吧。 展昭乖乖坐下，众人都松了口气，拿起筷子吃面。展昭快饿死了，眼前一碗好久没吃到的家乡风味什锦面，一筷子下去刚想往嘴里送，小四子突然一把抓住他袖子。展昭瞄了小四子一眼，小四子盯着他的碗看。展昭张着嘴，保持端着碗举着筷不动的姿势。白玉堂看了看他的碗里，没什么东西。 展昭轻轻松了松筷子，就听到叮一声，一颗石头子儿掉到了面碗里。展昭嘴角抽了抽，长得和牛肉好像的一颗小石子儿，这要是一口下去，说不定牙齿都崩了。众人又下意识地去看林业火，就见他吃面吃得还津津有味的。邹良举着筷子到他碗里搅了搅，林业火骇然地看着他。 你干嘛？ 邹良挑眉表示没石头子儿。展昭咽了口唾沫，小四子又看了看他的碗，点点头。 吃吧。 展昭乖乖吃面，果然一路顺畅。吃完了面，展昭刚要站起来，小四子一拽他胳膊，白玉堂低头发现展昭的衣服后摆被凳子脚上的一颗钉子挂住了。小四子帮展昭把衣摆取下来，众人又看林业火，他吃完了美滋滋的准备去洗澡睡觉，没遇到什么意外。小四子眯着眼睛看了看林业火， 景儿，那家伙也撞没晕？ 他应该没事哦。 众人点点头，估计走霉运也有时限，林业火只被一坨鸟屎砸中，估计差不多了，那意思是展昭还得走一会儿霉运呢。 小四子，我能回房吗？ 小四子点了点头，展昭转身跟白玉堂一起准备回去收拾行李，小四子跟个小跟屁虫一样紧盯他，后边众人则是也出于好奇心跟着。这算什么？小四子这好运小团子大战鸟屎厄运吗？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